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在肝炎日期间啊，邀请到的是咱们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李雪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进行交流。首先欢迎一下李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看啊，这个我们在体检当中，很多人通过体检会查出脂肪肝这样的一个检查的结论，而且对于脂肪肝呢，很多人有一些自己的说法，有人认为脂肪肝根本就不用管它，就是脂肪上面长了点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请您来跟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些概念到底对不对。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脂肪肝，真的像很多人想象的是脂肪上面长了，不是肝上面长了点肉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这可能有一点点理解上的误区。 嗯， 脂肪肝呢，就是肝脏组织本身，它是一个非常致密的一个组织。 嗯， 它允许呢里面有一点点的脂肪组织存在。 嗯， 也要小于5%。 小于5%。 小于5%，对。如果一旦要是超过了这个数值，也就是肝细胞里面被脂肪组织填充了，这样呢就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脂肪肝。 嗯。 那这个脂肪肝呢，就看它填充的这个百分比到底有多少了。 嗯， 就分了一个这个轻、中、重度的这样的脂肪肝。 就像我们影像学，比如说做一个 B 超，他们会给你报一个轻度脂肪肝还是一个重度 脂？对，那个就是大概其估计了 一下。大概其估计哈。 一般来说都是从那个病理上， 嗯， 真正的拿取出来点肝组织，在这个范围内看看它占了百分之多少，那个才是最精确的。 对，精确的。 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去做。 就是做肝穿是一件很特别痛苦的事。 确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事儿，一听就有点害怕。 对。 所以呢，只是用影像学来大概其估计一下。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是我们肝脏细胞当中有了一些有了脂肪的细胞是吧？ 对，是每一个细胞里边填充了脂肪，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大泡型的。 大泡型的是吧？ 对， 哦， 整个变胖了。 嗯，所以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于脂肪肝的理解还不能够简单理解为脂肪啊，肝上面长了一些脂肪那么简单。 那是包着肝， 那是 在外边。对， 哦。所以咱们的脂肪肝其实是在肝脏里边， 肝细胞里边脂肪。 哦，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影像学基本上能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了， 是 吧？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 最常用的就是 B 超， 就是 B 超， 也没有什么伤害。 嗯，但是从病理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做一个肝穿才能够最后确诊它到底是多少的一个。这个、 对，还能看出来它到底是不是有炎症，有纤维化。 那这个肝穿有必要做吗？就是说还是我只靠一个 B 超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绝大部分人就靠一个 B 超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因为就已经证实它是有脂肪肝的。如果真的是要治疗，就看这个病情有没有进展。这样的人呢需要做一下。因为脂肪肝本身是一个排除诊断，除了 B 超提示你有脂肪肝以外，剩下的主要酶高了，到底还要查查原因，肯定要排除其他的原因。那万一要漏掉什么原因呢？我们就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能够接受肝穿的话，当然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是吧？ 对对对。 那您给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肝穿，它是通过一个像针头，就是大粗针头那样在肝上要取一点是吗？ 那不是， 不是啊， 是非常细的一个针 啊，不是一个大粗针头、啊。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肝穿呢，其实它是一个切割的方法，就是跟一个就像咱们的那个圆珠笔，现在的这个一次性的签字笔，对，摁一下，只不过它弹出来的那一节儿，金属的这个针里面呢有一个凹槽，直接它不是一弹完了以后它就又回去了 、 直接就把那一点点的组织就切割在那个凹槽里边就拿出来了。 相对来说还是听起来不是特别的这个恐怖是吧？ 应该还可以，而且速度也很快，现在都是在 B 超底下做、B 超底下看着没有管道的情况下穿进去，肝脏呢很快就有修复了，完全可以修复， 完全， 所以伤害倒是确实没有什么。 反正我们的肝脏是一个特别就是修复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哈。 是的。 那今天我们请您来讲讲脂肪肝。那脂肪肝它既然分轻度、中度还有重度哈，它不同程度所带来的危害是不是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会跟大夫说：“您看大夫，我也没什么变化，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没什么异常。”为什么会查出一个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脂肪肝它只是现在我们只是说的肝脏细胞脂肪变有多少， 嗯， 这个呢不带跟临床上的这个分型还是不太一样， 还不一样啊， 两个概念。就算是轻度脂肪肝，它照样可以转为升高，可以有炎症的表现。我们现在说肝脂肪肝重还是不重，一定要看它有没有炎症的表现。最轻的就是没有炎症表现的，这个只有一些脂肪变，这是单纯的脂肪肝。它然后病变开始有炎症了以后，它才变成了脂肪性肝炎。 哦， 然后肝炎时间长了，反复修复，长一些纤维组织，就变成了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也就是那三部曲就开始了。 嗯， 所以一定是要从肝炎开始，它才是非常严峻的一个事情。只是单纯的一个脂肪肝，其实倒并不是特别的担心。 嗯， 如果只是单纯脂肪肝没有肝炎的这样的人，他这个20年内吧， 嗯， 成为一个肝硬化的几率只有0.6%到3%， 哦， 其实一点都不高， 嗯， 但是一旦要有肝炎了，这就不一样了，它的这个肝纤维化的这个比率直接就提到了15%到25%， 哦，所以这个脂肪肝和脂肪性脂肪肝肝的这个肝炎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是吧？ 是它的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是吧？ 不同的阶段， 哦， 所以这最好是不要出现肝炎这个事情，只是出现一点脂肪肝 还可以， 绝大部分人80%的人都其实都是停留在前面的这个肝的脂肪变的这一部分。 那就是说，即使有人查到了中度脂肪肝，甚至有些人重度脂肪肝，但是他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比如转氨酶什么样的这个 都 没有变化， 这些人还是属于单纯的脂肪变。 脂肪变， 对， 哦， 肝细胞的一个脂肪变。 哦，所以他们来说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点。 对对对，相对来 说 还在前期呢。 前期是吧？那有些人是不是轻度的脂肪肝也会出现像转氨酶升高这样 的这样情况？ 会的， 嗯， 会的。这个每个人确实是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这跟自己的体质啊，这个遗传易感性啊什么都有关系。 那目前比如说这个肝炎，因为我们一提到肝炎，可能老百姓所理解的就是咱们那个肝炎分型当中甲肝、乙肝、丙肝、戊肝什么的。这个脂肪 呢？那是病毒性肝炎。 那是病毒性肝炎。 脂肪性肝炎是另外的一类。 嗯，这一类的这个诊断标准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得了脂肪肝之后，我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是肝炎了？这个在医生的诊断当中是靠什么来评判的呢？ 要查肝脏功能， 嗯， 要查它的纤维化的指标， 嗯， 要看 B 超上面的形态的变化，就是 B 超可以看出来它有没有纤维化， 嗯， 有没有肝硬化， 嗯。 这个越往肝硬化这方面靠，它的形态的改变就越明显。现在还可以用这种肝脏弹性的这个检查来看看有没有纤维化。这些所有的呢，其实就是看它有没有进展的。 有没有进展？ 那我们最容易看见的，其实还是肝功能的一个异常。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体检当中查看的，就是转氨酶。然后这个 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最常 见的，通俗的讲就是最常见的就是 转 氨酶 啊，谷草、谷丙都能要看， 对，还有转肽酶。 转肽酶啊，这三个都高，是不是就能确诊的是？就能确诊 有一个高，其实已经提示了，但是它病理上就是肝穿里面到底有多少多大多么严重的一个炎症，可能不太平行，但是。我们不可能老去做肝穿，所以就查一个转氨酶是最方便的。 但是李主任还有人有一些担心啊，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听说过没有脂肪肝的人，或者是一过也会有转氨酶升高的这种情况。 对啊， 就是如果我有脂肪肝，就影态形象这个，比如说 B 超查出有脂肪肝，然后我的转氨酶要查出来就是高了。那是不是特别的紧张？ 还得再复查一下， 还要再复查一下。 对，一次这个肝功能的这个异常，并不代表一定会这样。一定要复查，至少得两次吧。 至少两次，因为很多人都特别说， 啊，休息好。有些人就自己安慰自己，哎呀，我可能这两天是熬夜了。或者是我喝酒了，喝的酒也比较量比较大，是不是转氨酶升上去了？那我赶快歇一歇，控制一下。哎，有些人还真是就下去了， 就能下出来， 因为这些就是肝病一个这个发作的一个诱因。 所以这个就是说即使一次的这个抽血，然后说转氨酶异常 高一点点的那个，确实有可能是一种，但至少说明这个肝脏不是特别结实了， 不是特别结实了， 对，不是特别结实了。 所以有些人他即使是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他影像学也报他有脂肪肝，也不用过于紧张，得多次多测两三次，然后能够确诊一下，是不是？ 对，确诊了以后就正确对待就行。 嗯，正确对待就行哈。 对， 那有些人就 他发展的过程得几十年呢。 哦，他发展的进程比较慢。 对呀，对呀，不是说这个绝大部分人啊， 嗯， 都是发展进程是比较慢的。 嗯， 且得那个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修复。 嗯，他时间比较长是吧？ 对， 那咱先 这个过程是确实很长的。 嗯，那咱先说之前的，就是说没有转氨酶升高的一部分的。这种脂肪肝哈，我们体检当中可能查出来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肝功异常的这种脂肪肝。很多人会说，那李主任，我这个脂肪肝需要不需要进行处理？听说有些人靠健走啊、跑步啊、慢走啊，就把这个脂肪肝能走掉。真有这样的说法吗？ 他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在减肥， 减肥啊， 减体重了。 嗯， 减体重是，咱们还得再把这话题再拉回来， 您说 一说。脂肪肝它是由两种原因引起来的， 嗯， 一个呢就是跟胰岛素抵抗、遗传代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性的肝损伤， 嗯， 还有一种呢是喝酒引起来的， 喝酒，啊， 酒精性的肝损伤，他们俩的引起来的后果都是一个脂肪， 嗯， 肝脏的脂肪变。 哦，就是这两种原因是造成脂肪肝的主要原因， 对， 是吧？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 啊， 包括这个快走 啊， 这个跑步啊， 嗯， 让体重减往下减一减，这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 嗯， 就是我刚才说第一种脂肪肝， 就是那种自身免疫有问题的， 不是这不叫 自身 免疫 是吧？ 不叫自身免疫，它跟胰岛素抵抗就是和代谢综合征相关的这样的， 哦， 就是那些 胖的 腰腹围很粗这样的人容易得的， 嗯， 这样的一个脂肪肝。 嗯。嗯， 他本身血脂代谢也是可以异常的，所以这些人就是需要锻炼，就是需要使劲去减体重。 嗯，减体重，体重减下来那个脂肪，肝上 的 脂肪也能减。 单纯的锻炼、 啊， 体重不减的话， 嗯， 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哦， 一定是要减体重。 嗯， 我们这个是其实是有一些研究来证实这个的。如果这样的人减轻体重3%到5%，脂肪肝一定会好转。 嗯， 如果减轻体重。转氨酶一旦已经开始高了， 嗯， 那体重就要减掉5%到7%， 再减的严重一些，再减的劲儿狠， 对对对， 狠一些， 就狠一点， 嗯， 这个转氨酶才能往下降。 哦， 如果说想病理上都在好转，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嗯， 病理上它还可以肝纤维化、肝硬化什么的，这个， 嗯， 病理上都开始好转，体重得减掉10%左右呢。 哦， 所以减重特别特别重要。 嗯。所以这个减重就是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是吧？ 非酒精性脂肪肝， 非酒精性还得强调一下，有些人是另外一种，就是， 哎，好多人是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对呀，对呀，你想那个胖胖的那个肚子大大的那种人， 嗯，比较多哈。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就可能是第二种，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哈，看起来很瘦，他结果也不怎么喝，就是得了一个脂肪肝，自己还挺纳闷，说你看我也不胖，我怎么就得了个脂肪肝？ 这种脂肪肝呢，多数和这种人体型，首先说看他的体型，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无力型。 无力型 就是少肌，肌肉比较少，多数都是这样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本身代谢上面也是稍微有一点问题，他吃的东西一定也是能量比较高，这个吃肉也比较多，就是这种人比。得同样体重的人，得脂肪肝的，他可能会吃的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哎， 对，但是他本身确实是吃的比较多， 吃的比较多， 属于一种这种代谢，确实是也有那么一点问题， 嗯， 再有一个他的明显的特征呢，就是这样的人，他腰围会稍微粗一点， 嗯， 他呢还是有一种腹型肥胖存在。就算他体型都特别瘦，尤其是那个中老年，有些人确实很瘦，但是就是一个肚子比较大， 嗯， 这样呢，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腹型肥胖造成的， 嗯 嗯，再加上它的肌肉确实是比较少， 嗯 啊，还有呢，可能就是遗传代谢呀，啊，什么的，它是有一种遗传易感性在里边，再有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们可能也有点多囊卵巢啊， 嗯， 什么甲状腺，这个功能减退呀，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脂肪肝的因素， 嗯，这些都会有， 嗯， 是吧？ 但是这个瘦人的脂肪肝它一定还有一个标准， 嗯， 就是它那个体重指数确实是不高，不像那个真正的那个一看那个 大胖子 大家都觉得，哦，你一定是要有脂肪肝的了，但是这种人的体重指数应该是比较低的，小于23吧，对亚洲人来说， 体重指数就是 BMI 可能是相对来说， 对，就是 BMI， 哎，相对来说低一些哈， 对对 对， 但是他也会能查出 对， 有脂肪肝，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应该有一阵儿突然一下胖了， 然后它就又回来了。 哦， 就是突然胖是非常不好的， 嗯， 可以让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这个肝脏里。 嗯，那比如说李主任，就是这些不管是怎么样，他的其实转氨酶比如肝功还算正常的这样的人群，那即使报了比如说中度的脂肪肝，那我需要不需要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您刚才说减重是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是吧？ 对，我们不提倡吃药， 不提倡吃药， 不提倡吃药， 嗯， 这也坚决不能提倡吃药。尤其是转氨酶正常的这一部分人， 嗯， 肝脏呢做 B 超也没有明显的纤维化，它只是有一些 脂肪肝， 脂肪肝， 嗯， 这种人对非酒精性脂肪肝来说就是 减肥， 对， 嗯， 锻炼， 嗯， 要运动起来， 嗯， 一定要运动起来，让肌肉长一长，然后呢，这个不要没事就坐在那儿， 嗯， 就是。总是喜欢坐着不动会儿。现在好多搞 IT 的一些小伙子们，好像突然发现这种人特别容易这样。 嗯，所以就是锻炼是最好的，是吧？ 锻炼， 嗯， 然后呢，把饮食结构调整一下。 嗯， 像好多的年轻人，现在胖胖的年轻人特别的多。 嗯， 大街上都看见握着一杯奶茶。 嗯， 我觉得要一定要看看那个奶茶是什么成分哈。 嗯， 这个如果说里面的什么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呀， 嗯， 或者是糖都比较高， 嗯， 我有时候偶尔哈买一杯奶茶，我就发现他说不加糖那个 都特别甜， 对我来说都很甜。 哎 呀，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大家就高糖的饮食， 嗯， 一定要控制一下。 嗯， 再说你到超市一看那卖水的地方。除了那个水以外，啊， 除了矿泉水以外都是饮料， 饮料占绝大部分， 是 吧， 嗯， 所以这个天天一瓶饮料几瓶饮料的这种， 嗯， 那你一定要控制这个糖啊。 嗯， 不光是吃肉多的问题了。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还有一部分是酒精性的哈，就是饮酒是不是也是在这个脂肪肝当中一大块的人群？ 是的， 嗯， 是饮酒的，这个饮酒的人，如果说是治疗的话， 嗯， 那就是戒酒， 就是戒酒， 一定是要戒酒。 嗯， 这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嗯，我有很多肝硬化，就是不是这个酒精性肝病的这些患者， 嗯， 都已经肝硬化了，到这儿来看病，我说你能不能戒酒？哎呀，我就一点点行不行？就是老是跟你在讨价还价， 嗯。 我说你要喝一点点，我都不治了。 嗯， 没法治。 嗯， 就是一点都不能喝， 一点都不能喝。 对， 嗯， 一点都不能喝。 嗯， 那这个喝酒的这个。引起酒精性的肝病， 嗯， 它也有很多的因素的，跟饮酒的时间、饮酒的量格外相关。 嗯， 我们一般说，如果饮酒的时间超过5年， 嗯， 饮酒的量，男性呢每天大于40克，女性大于20克， 嗯， 这个就明显的要很，就是这个怎么说，患酒精性肝病的几率， 嗯， 会明显的升高。 哎呀，所以这个饮酒哈，对于肝脏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是吧？ 是， 所以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就是首先您要把这个酒先戒掉，是吧？ 对， 嗯，那 对，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肝功，这回脂肪肝查出来之后，肝功也出现了一些异常，但是没有到这种，比如说肝炎，到了肝炎没到这种肝纤维化的这种情况之下，您刚才上次也提到了说，它这个进程会很缓慢，什么样的这个种，比如说阶段？啊，比如说没到纤维化之前，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药物的治疗能够逆转我这个脂肪肝的这种情况呢？ 我刚才都已经说了， 嗯， 逆转它最重要的是减重啊， 减重啊， 对呀， 嗯， 你要逆转肝纤维化，减重要10%左右呀， 嗯， 一定要减下去，酒完全戒掉， 嗯， 但是它不可能说完全的逆转回来，100%全回来了，这就一点损伤都没有， 嗯， 这个基本上也做不到。那如果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减重转氨酶还是有一些高， 嗯，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一些护肝的药物，啊，甚至是抗纤维化的药物， 嗯， 这些都可以使用了， 嗯， 所以我们用药的标准也是一定要存在炎症、纤维化这样的。才开始用药， 就是有纤维化有炎症才开始用， 不一定非要已经明显的纤维化，但是你 有 炎症 哈， 对，通过前面的这样的措施控制不住的时候， 嗯， 我们就要开始，所以这个转氨酶它还有一个高低的问题， 嗯， 如果转氨酶只是比较低，就是像咱们体检平时检出来，哎，就高了那么几十， 照20-30的那种， 20-30这样的人是最多的， 嗯， 到我这儿我一般就是让他先去减重， 嗯， 先去戒酒， 嗯， 我都不给药， 那都不给药， 对， 嗯， 你因为这一辈子你不可能说你不把生活习惯改了， 嗯， 你早晚还会栽在这个上边。 嗯， 所以我先希望他是去改变生活习惯。 嗯， 还是不行，那我们就开始用一些护肝的这些药物。 嗯，然后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些药物能够控制这种脂肪肝进程嘛，就是比如说从纤维化，因为我们知道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到肝癌，这一步步特别的特别的凶险。 听医生的话的这种，把前面的两条做到， 嗯， 基本上还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抗纤维化的药， 嗯， 护肝的药呢，现在品种也比较多，也都不错， 嗯， 基本上因为它本身发展的就很缓慢，然后呢，你再用一些药物来帮助它， 嗯，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 嗯，这个缓慢大概有一些统计学，比如说刘调他们大概 都，他一般都是按十年、二 十 年、 二十年 或者是25年这样的来算的。 哦，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有很长的时间或者是机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干预的，是吧？ 所以不改变生活习惯，你说这怎么办？ 嗯， 习惯一喝酒，一告诉我就是我已经戒了一个月的酒了，您看行不行？这肯定显然不行。 嗯。所以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那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了，是吧？啊，那这个脂肪肝一旦吃上药之后，他会能停药吗？就是说大夫，我能不能治好了我就停药的这种可能？ 脂肪肝的药呢，一旦吃呢，差不多疗程是6到12个月呢。 6到12个月，半年到一年。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密切的监测他，看看他的生活习惯都改了没有。 嗯， 在两方面合力的这个情况下，差不多基本上都能好转。 嗯。 这个也是病变比较早啊。 嗯， 你要已经都肝硬化了，都腹水了，都吐血了，嗯，这种情况下，那这确实就 更长一些似的，对， 完全扭转简直就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了，是吧？ 任何病都是从开始的时候去扭转呀。 嗯，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我们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来，一定要警醒，一定上医院去查查，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肝炎的这种可能性，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听医生的话。 嗯， 医生让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嗯， 如果是对那种酗酒的那样的人， 嗯， 他还有一个治疗方面还有一个营养补充的问题。 哦， 因为这些人你不知道你接触没有哈，他们就每一顿都是在喝酒，他基本上都不吃别的东西了，这样，所以他就营养很差。 哦， 营养越差越容易出问题，啊。 是，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个体化的治疗，对吧？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哈李雪梅大夫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脂肪肝。现在对于脂肪肝的这个概念，大家也越来越清晰了，而且确实发病率、检出率也是非常的高， 非常高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像李主任所说的改变生活方式，对于绝大多数脂肪肝的患者来说都是有效的，是吧？所以这不喝酒，其次要减重，这两条是一定要强调一下哈。 还有运动啊， 还有运动减重嘛。 对， 嗯。另外，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到肝炎这种情况，听医生的话，去医院做这个配合，然后就要所谓的依从性要好，是吧？得听大夫的话。 对对对，是的。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雪梅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肝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嗯， 好呀。 嗯， 那我可能还最后要说一句话。 嗯，您说。 就是因为时间，这个整个脂肪肝的病程是非常非常长的。 嗯。 不要觉得自己控制了就好了，不去医院体检了。 嗯。 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才能防止它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比如 说 呢？ 或者 说 是出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去纠正。 那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 是它到底这个病是不是在进展？ 嗯。 你要知道。对吧？你这阵儿这个转氨酶高低， 嗯， 平时是感觉不出来的， 是 你只有去查了才能知道， 嗯， 这个炎症是不是控制住了？ 嗯， 然后呢，一旦有不管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肝损伤，那这肝受了损以后，是不是以后的那个肝癌呀什么的机会就会多呀？ 嗯， 一定要去体检， 嗯，一定要去体检， 定期复查， 定期复查。其实我觉得在专科医院里边，定期复查也是非常关键的，它可能比那个体检查的更细致一些， 对对对， 是吧？ 而且我还要再提醒一句，非酒精性脂肪肝和代谢综合症是密切相关的。 嗯， 代谢综合症最严峻的问题，您知道在哪儿吗？ 在哪儿？ 心脑血管啊。 哦。所以有很多的人代谢出现一些问题啊，包括高尿酸啊等等一些问题都会出现哈。 是啊，这些其实拐到那个代谢那方面去了，高血压、糖尿病， 嗯， 是吧？这些都是人呢有嘎嘣一下，也有可能， 嗯， 这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嗯，是 脂肪肝是属于那比较慢的， 嗯，